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经典名段是个群口的相声，而且表演这个段子呢可都是名家。这个段子就是叫做开场响唱，是由刘宝瑞、侯宝林、郭启儒、郭全宝合说的，这几位那是相当的够分量。其实说起开场小唱的起源还是很有些历史的，它的起源呢几乎是和相声的出现在同一时间。相声艺术诞生之初，演员呢多半是在露天的设场，那么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撂地儿。表演场所呢多是像天桥一样的五行八座热闹非凡的地方，周边各类杂耍技艺繁杂，竞争那是相当激烈，说相声的就很难留住观众。于是相声艺人们就在正式开始演出之前先唱几段，慢慢的把观众聚集起来再表演。说起来容易，是做起来难，这地方唱得好的卖艺人那多的是，怎么能让大家来听我说相声的唱呢？相声艺人们开动脑筋了，首先在这曲目上，相声演员那也不是作曲家呀，就借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小调，哎，大家听着耳熟就容易凑过来。歌词儿呢自己编，尽量用当时观众感兴趣的时髦的词儿或者是社会热点，让大家就想来听你在唱什么，等这聚人聚得差不多了再慢慢的入伙。后来呢这类流传下来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就被统称为开场小唱，又叫做开门柳。下面让我们来共同欣赏一下这四位大师合说的开场小唱，来分享一下四位大师的精彩表演。 舍己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红雀春深左二桥。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真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

起过三场，过五锦旗。 哦，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哎，不错， 说点吉言吉语的。 哎，对喽。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今天咱的好日子， 有这么句话呀， 啊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有意的开草章。 是喽。哎，本家大爷 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哪有大爷呀？ 本家大爷，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谁大好的日子？ 大爷。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哦，大爷没在。 那么这位是？ 舅爷在 这儿。哦，舅爷。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您喜欢 什么？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我要舅爷了。 您听哪段 啊？我什么也不听。 哦，十里听。 是， 好嘞。哎， 十里长亭， 咱们就唱这回呀。 哎，小青铜儿不响 亭，响 手拉着木桶走进房中。 到亭， 哎，闻声响动，安息睡的你呢？哎， 行了， 说话了知识人，挑到起了更啊，年头流斗斗那个斗斗强 一方， 到了一遥天呐，月亮儿东边儿上。 还没完了呢， 天天不要， 我就甭说了。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哎哎哎 哎，咚咚咚，怎么扭上了？ 开场小唱这个段子是1961年经过侯宝林先生改编后录制的。这个段子侯宝林本身并不是很满意，但由于烙亭大鼓已近乎失传，就全且当成了研究资料。虽然这个段子侯宝林先生自己不满意，但是这个段子里也不乏亮点。您不但能听见郭启儒、郭全宝两位大师的小唱，甚至还能听见单口大王刘宝瑞的几句唱，能同时听见这几位大师的小唱，确实是机会难得。下面让我们把开场小唱呢这个段子听完，等一下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个关于开场小唱的故事。 这都没有的事情的， 你们这叫做么？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叫爷了，我要 啊 啊！ 你们这叫么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这是哪来的 啊？ 这是你们的场子不？在这里唱什么木碗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哎， 嘛玉儿的？ 明白了。 你听听他们这个场子。

这边， 从这边。对了， 一个 也甭管他脑袋，这边合着没准谱啊。 走过一个虚子，一个土包， 虚子土包，哦，这是坏人呐。 狂来的龙狂，龙狂来的龙狂。 甭弹了，您就往下唱得了。您， 哎，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那兄弟有不我的蝈蝈叫 蝈蝈，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这是哥哥你瞧瞧，这还得带着翻译。 你看看， 嗯， 你搂搂 搂搂， 你把和把和， 呵， 你看这位大姐儿长得多么俊， 长得俊， 地儿的就是 说， 算了吧， 怎么了？ 睡了吧， 睡了吧， 拉倒了吧，你就别睡了吧。 哪儿这么四霸？ 就让他两只大脚给带了坏了。 哦，瞧这姑娘脚大了。 黄来的龙， 就甭谈这穷闲的了，你这唱得了。 他二人说的本是有罪无信的话，你说巧不巧？ 怎么样？ 天上这位大姐儿听见了， 该着出事啊！ 这个大姐儿闻听就破口骂， 急了， 骂声虚子和土包， 火了吗？ 是你在眼前走你的道， 是啊， 我的脚大脚小你也管不着。 本来嘛， 谁让你瞧？ 对，谁让你瞧的？ 你不会不瞧？ 对呀、啊， 你的眼睛不会闭着？ 闭着， 两个眼睛都闭着。 哟， 你可留神掉在沟里头，无人过去把你捞。 对， 好容易过了一个好人，他一伸手， 哎，拉上来了， 就把沟盖盖上了。 哎，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啊？ 黄来的龙黄龙 又谈上了。 嗯，这马的虚子土包就让唱走啊。 走了， 再把这个大劲儿消一消， 怎么样？ 他将身就把这个街门进 啊、嗯， 关上了街门，就往上屋里挠。 您听这词儿多文雅呀！ 来的 挠就是走的意思。嗯， 他将身坐在了炕沿上， 坐在炕沿上， 脱了花鞋， 脱了花鞋， 扒了袜子， 扒了袜子， 我穿着袜套， 嗯， 可糟了了左脚。 嗨。 狂来的龙狂龙， 行了就甭谈了。 手指着脚纹高声叫，叫声脚纹你听着， 叫声脚纹你听着，我的脚纹， 我的脚纹， 我的脚纹， 我的烫面脚纹。 哎，我不吃那东西，烫面脚 是人家的个脚， 人家的脚 可也是个脚。 嗯， 为什么越过越瘦越苗条？牙塞过辣椒 哦，小 多么好瞧。 嗯， 我的脚可也是个脚。 嗯， 要木加斧子木加料，为什么越过越肥越上膘？ 呵， 你忙这么一瞧，牙塞过面包， 怎么就拿这个比呀、啊？ 黄来的龙光 还谈呐？就这种词儿还谈呐？ 他甩着脑来到这怒刺了楞，苍了楞。他抄起一把切菜的钢刀， 哎呦，要出事！ 摔钢刀一击叫唤，在我的钢刀一落，你站不稳了，恶狠狠的朝下坐，猛听得咔哧哧当啷啷，还摇摇我的姥姥哎， 脚剁下去了， 没剁着， 没剁着啊！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和郭全宝合说的群口相声《开场小唱》。周总理曾经问过侯宝林，解放前相声在天桥是怎样撂地演出的，开头演什么呢？侯宝林说，为了招来观众，坐在地上边说边用白沙子往地上撒字，叫沙书。这是一种文字游戏，始于宋代的沙书地谜。白沙子呢，是汉白玉的碎粉，否则经不住风吹。周总理说，能表演一回吗？侯宝林说，可以，得先准备一下白沙子。侯宝林找到一些汉白玉碎块，加工成三小口袋沙子，在一个周末，他和郭启儒、郭全宝三人为毛主席、周总理按照解放前天桥上撂地儿的模式汇报演出了三人相声《自相》，并且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好评。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文艺界掀起了空前的高潮，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曲艺等等领域都喜获丰收，相声当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反映新时代和新生活的作品。今天呢，咱们要来欣赏的就是这样一段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1959年，常宝华、侯宝林合作演出相声《昨天》，并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中获创作和表演优秀奖。这段相声通过新旧社会巨大变化的鲜明对比，热情地歌颂了新时代的风貌，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常宝华、侯宝林表演的相声片段《昨天》。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是什么话？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对，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哎，这是最要紧的。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怎么？ 我们是又有病还又没钱。 是啊， 就在48年 啊、哦，没解放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嗯，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全病了。 病了，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靠我哪行啊？ 嗯，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 啊，那怎么办呢？ 只有当点吃点， 那也不是常事儿。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 哎， 我大爷又来了。 乡亲那位大爷 啊， 他是上这儿来干嘛？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哦，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就是嘛。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嗯，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对，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当 了？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找事儿 啊，说的容易。同志，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让大爷做个买卖， 做买卖没本啊， 跟人借呀。 借啊，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那阵儿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基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我不认识。我认识他们干 什么？那不是跟院的街坊？是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那没法借。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跟那买卖小点儿。 做什么买卖？ 卖耳挖勺的。 嗨，那太小了。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那王科长还没钱呢， 他是卖黄历的。 科长卖黄历的？ 不，他叫王克章。 王克章 啊， 我听说王科长。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嗯，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那就跟他见识外，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是啊。 谁呀？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你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嘿， 老实巴交的， 这老太太还不错。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记呢。 哎，好， 可是5分利呀、啊， 要利钱呐。 啊， 5分呢、啊？ 5分利，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什么呀？ 嗯， 5分利 啊？ 怎么个5分利？借10万呢？ 啊， 每月给5万块钱利息。 哦，这叫借半撅， 阎王账啊！ 是啊， 我大爷借过钱一点。 嗯， 大明。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啊？ 给5万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了， 这是多厉害！ 就是嘛，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嗯， 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儿。这么大力气，